新特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年轻的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归还，作词唐印峰。将这片二月人间归还给海浪依山与黄昏恋人，我将安于年岁里，愿晚风起时小屋仍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，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庄稼遍野，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庄稼遍野，把时间归还给漂泊的路，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云，将这片二月人间归还给雨雾牧歌雨笑成丝，我将安于年岁里，愿晚风起时小屋仍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。

不只有爱，爱到醉生梦死，死去活来，又可以得到什么？不是复杂的字眼，却令人失眠。不寒冷的夜，为何颤抖？人们一直无忧，为什么难受？好爱让人心痛。

通的难题，为你我也可以。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，你像毒贩一成烟雨，带你进我心里。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，却触不及，虽然我离你几毫米。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无心的坐视不理，我尴尬的沉默里， 夜不见月光的蓝。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的遗憾。命运的安排，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揭谜底。远离家乡，不甚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独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身边。但愿陪你找回所有遗失的永恒。当我开口，你却沉默，只剩下一场梦。 望无尽灰云，那季节叫做寂寞。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。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。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揭谜底。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身边，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。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。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揭谜底，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

长的独影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，第53天后的日夜线，当黑夜吻白天，当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半日一夜，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血，孩子目光的明信片，他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，听不到救援，天。